回寂寞的滋味，一个人站在，一个人擦泪，一个人好累。 这是来自南拳妈妈梁心怡唱的《下雨天》。其实梁心怡的声音呢，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高音部分是很尖锐的，有些歌这样唱是很刺耳。后来呢，她就调整成了比较甜美可爱的方式来演唱。所以来唱这一次的《下雨天》，对她来说难度很大，因为这个中间的情绪起伏很大，尤其是副歌部分，包括这声音的收和放之间都需要挑战。但是她唱完说真的很过瘾，你听完之后有没有很过瘾的感觉呢？就像歌里说的，有的时候被爱的人根本不需要道歉，不需要给爱的人道歉，只需要一个温暖的拥抱或是体贴的问候就值得了。这里是最美时光，各位好，我是张一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听一些在下雨天里那些爱情里的不对等。生长在西双版纳的曹芳是内里汉族的少数民族，傣族的小朋友呢就是他的玩伴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曹芳就形成了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个性。他说每当他想到一个画面，就会习惯性的转化为声音，然后写成歌曲的形式，用音乐来谱写自己心里的那个画面。你可以听到这样的画面吗？在下雨天的时候，他有一首歌叫《风吹过下雨天》，即便是唱起来那样有点点委屈的不对等的关系，但是我们听到这歌里面的声音，总还是能够感受到歌者的洒脱和大度。来听听他的声音吧。 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。今天我们来听一听那些爱情里的不对等关系。其实不光是爱情里有不对等的关系，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经历会让人觉得有那么些些不对等，或者说有那么些些不公平。胡歌曾经的当红小生，在事业攀升最快的时候遭遇了一个不对等的经历。一次车祸让同车的小伙伴离世，而脸上也留下了无法修复的疤痕，这些都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但是好在风雨过后呢，他迎来了更加成熟优秀的自己。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是会要那么些些的考验，付出和回报常常看起来并不那么对等，但是这就像晴天和雨天，接受比逃避更加需要勇气，因为我们都在经历当中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不是吗？我们来听听胡歌的歌曲吧，因为很少听到他会发一些自己的歌。这首歌呢叫《他的眼睛会下雨》，也是在唱一个在爱情当中遭遇不对等的姑娘。谁知道你爱着的他，也总有人在爱着你呢？这首歌带着浓浓的中国风，由胡歌带来，《他的眼睛会下雨》。 心里不停地在想谁，我的世界漫无边际，着他的不愿睡，滴滴落在手心手背，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，他只需要一点点的安慰，我的直觉不能走出这爱的重围，谁能给结局的完美，风霜也治不了最深的脆弱，他在隐隐作痛，岁月依旧很朦胧，许多年华依然会变得一条线，我的落叶背叛荒芜了从前，他在流着哗啦啦 想谁，我的世界漫无边际，听着他的绿水滴滴落在手心手背，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，他只需要一点点的安慰。我的世界不能走出这爱的城门，谁能给结局的完美，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，他的心里不停地在想谁，我的世界漫无边际，他的绿水滴滴落在手心手背，他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，他只需要一点点的安慰。我的世界不能走出这爱的城门，谁能给结局的完美，我在流着哗啦啦啦的眼泪，他只需要一点点的安慰。我的直觉不能走出这爱的称谓，谁能给结局的完美。 阿杜有唱过这样一首歌，叫下雨的时候会想你。这首歌呢，据说是结合了他一定很爱你的白话以及天黑的这样的一个隽永，堪称是一首惊心动魄的歌。我不知道你听了以后有没有同样的感受，因为整首歌里面它没有一个字涉及爱呀、啊、情啊、伤啊、痛啊这些字，但是有人说听起来呢，感觉这种伤感的情绪有过之而不及。这是阿杜在2003年的代表作了，很久很久没有听他那个独特的声音了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听到这样的歌会想起谁？阿杜，下雨的时候你会想谁？ 当眼睛比清醒更清晰，窗外应该飘着雨，此刻应该是黎明，因为听不到你轻轻呼吸的声音，只有潮湿的泪贴着脸颊和枕头，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会想你，我想你怎么小心翼翼在我生命里，你不愿在我身边留下任何的痕迹，因为你说我应该有完整的自己，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会想你，更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，明知道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，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的相遇。到只听见心跳，你睡了，睡到泪水都干了，我要往哪里逃，黑夜沉沉笼罩，慌慌张张的脚步，红红的脸在发烧，乱了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爱醉了，原来我们需要拥抱，你却一再缠绕，缠着那些烦恼，

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。今天能和各位来听那些在爱情里面不太对等的关系。有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清醒一点，看清握在手里的才是最珍贵的。说到赵薇，也是出过好几张专辑了，你会发现越是前面的作品啊，越有小燕子的直白在里面，后面呢她的歌声的转变路数还是很大的，而且呢有很多的电影里的插曲，像左耳跟之前的风格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。一直下雨的星期天，这首歌是他十年前的歌曲了，这也是唱着爱情里的不对等，对于寂寞的人来说，越是到了雨天越是有百般的无奈。节奏有一点点小快，跟其他的伤感的歌曲相比，可能更多的是需要自我安慰的心吧。来听听赵薇《一直下雨的星期天》。 来自赵薇《一直下雨的星期天》。为什么下雨总是让人联想起一些不对等的关系？是不是雨天就像是一张哭泣的脸呢？说到快乐男生武艺，他有一种非常干净温暖的声音，给大家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《下雨天》呢，就有意思了，看上去像是一个充满阴霾的歌名，但是在武艺的心中却是欢快的，因为承载着很多童年时候的小情怀，那些不对等的回忆里也可以成为很美好的画面。武艺下雨天。 越是期待明天，我像个孩子趴在了窗前，看着世界忧郁的灰色的天，像我心情的浮现，看海天一线，如此遥远，你不在我身边，今天有何特别？下雨天在窗前，我闭上双眼，那声音就像你在我耳边。下雨天在窗前，我看见眼前淋湿的一切，哭泣的世界，感动这寂寞的夜。在窗前，我闭上双眼，那声音就像你在我耳边。下雨天在窗前，我看见眼前淋湿的一切，哭泣的世界，感动这寂寞的夜。却期望不相干的欣赏，在废墟的空虚里找到的城堡，坍塌的灰墙散落两旁，贴身的衣裳终究要浏览四方，比爱人的皮肤更冰凉。有一天你烧光了手中的幻想，命运的真相在你身旁。记得我吗？ 忏悔，在每一个入口。走进来下意识的出口，让我的身体孤独地躺在天间，穿越土壤重回到春天。熟悉的那张脸比陌人世间弥漫在胸前，沾染永远。

不经意的想起曾经是一样的天气，下雨天城市间还有一样的心情，以为早已忘记曾经和你的约定，又想起这雨季呼吸相同空气，不相信我真的拥有这样的勇气，不相信再见一面和这坏的天气，不确定那一刻我们真的动了心，不曾怀疑这样的约定。突然之间一场大雨让我没有回到原地，这天空还有这雨天的心情，突然之间一场大雨让我没有回到原地，让时间住在这雨天的心情。不经意的想起曾经是一样的天气，下雨天城市间还有一样的心情，以为早已忘记曾经和你的约定，又想起这雨季呼吸相同空气，不相信我真的拥有这样的勇气，不相信再见一面和这坏的天气，不确定那一刻我们真的动了心，不曾怀疑这样的约定。突然之间一场大雨让我没有回到原地，这天空还有这雨天的心情，突然之间一场大雨让我没有回到原地，让时间停住在这雨天的心。突然之间一场大雨让我没有回到原地，这天空还有这雨天的心情。突然之间一场大雨让我没有回到原地，让时间停住在这雨天的心情。 来自莫艳玲的歌《下雨天》。其实19岁的时候，莫艳玲就写出了周迅的成名曲《看海》。虽然说她不是大红大紫的歌手，但是在圈里面早已经是名声非常大的才女了。最美时光，今天我们来听《爱情里的那些不对等》。如果说爱情里最痛苦的时刻是什么样的，那一定和分离相关。你看哦，很多的影视剧里面都会有一道分离，一道再见，天空总是会在这个时候约好了一样下起雨来，真的是让人觉得躲也躲不掉。是不是因为悲伤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在下雨呢？来听一个女子二重唱吧，南方二重唱带来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《整个世界都下雨》。 结束这段感情，你将远去，不知所措的我，再也不能够留住你。窗外下起了雨，就像我开始不停的哭泣。用什么换回心，我都愿意。退落我